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没怕工风吹雨散了热爱，万水千山总是情，最烦也有天注定，不怨天不怨命，但求有山水共作证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办日前印发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》，决定从2017年到2020年对省级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施年度考核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人社部公布数据，今年的一月到十一月，各地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欠薪案件达到12.8万件，为281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24.5万亿元。根据公开通报，今年的前九个月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达到38.3万件，处分人数达到33.8万人。今年以来，孙正才、向俊波等近20名中管干部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。最高法发布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，明确将医疗美容纳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范围。世界银行近日发布公告，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，世行在2019年后将不再向石油和天然气勘测和开采项目提供贷款。全国铁路将会在28号实施年底列车的运行图，成都东到北京西的 G90次全程运行仅需要7个小时47分钟，这也是复兴后动车组首次在西南地区开行。一篇公开质疑360平台水滴直播在公共场所直播公共隐私的文章热传，360公司表示是否开启直播由商家自主决定，称将会加强审核。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，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雨雪天气，华北、黄淮等地将迎今冬的初雪。而从15号开始，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将会降温4到8摄氏度，局部地区可达10摄氏度。 忘不掉的是什么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世界本该是你醒来

作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，怎么相爱？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？凭着薄这千斤重情书，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，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结怨。 上春树曾经说过，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眼前的风景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在那些从前的时光里，有过幸福，也有过痛楚，有过感动，也有过苦涩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些回忆都随着风一起飘到了从前。翻越过回忆的你，会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也会看到更美的风景。9点99，我是周周。留不住的叫青春，到不了的叫远方，回不去的是从前，而不完美的才是人生。 拜拜。

因为相信，所以我看得见。 偶尔找朋友聊天呢，经常听到他们抱怨，现在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快太快了，仿佛好多美好的事物都没有来得及感受，就已经一瞬而过了。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休一个长假，什么都不管，没有手机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烦心事，一觉可以睡到自然醒，起床之后就直接去吃大餐。当然了，这种机会呢，还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。就像台词里说的，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。梦想重要，开心也重要。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，是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要慢下来？来听赵雷《成都》。 Oh,